纷纷笑袂光，好人歹人怎样分？心情郁卒的时阵，饮酒唱歌加油门。小姐你不免问我的名，小姐你看到我不免惊，我较早以前的做路伴，人拢叫我佚佗仔，我就是烟斗阿兄。我的心思谁知影，情人欺负情人徛，为着生活咧拼性命，我就是烟斗阿兄。顶港的敢有出名，好歹拢是天注定，不惊风雨向前行。 风雨向